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32集。79姑娘骂起来还真是一套一套的，但这一点他得为思明说句话，误会思明法师了，人家估计只是想棒喝一下狐仙，可惜这位狐仙不是修禅的，半点悟性也没有。胡七十九骂得尽兴了，斜睨着蓝河道： 你最好不要管闲事，否则别怪仙姑不给面子。 看来无常的面子在狐仙这里还不够，蓝河只好试探道： 我与胡大姑娘也是相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在她的面子上。 你和大姑娘有救？ 狐仙这下倒正眼看蓝河了，他与胡大姑娘乃是同宗同族，都在京城，往上数三辈是一家，但论排行就知道大姑娘厉害些。大姑娘肚子上生下来就长了个天子，后在庙感山给娘娘当差，比他们出息多了。蓝河看她的样子，心里也差不多有底了，说起大姑娘时语气还是比较尊重，那就算不是近亲也是同族前辈。也是，不是俩人都待过庙感山吗？蓝河点了点头。 是，思明法师可能措辞不当，其实他们是很有诚信的，想请您息怒。这件事呢，原来就是个意外，小杨也没说屋子里供了家仙。 胡七十九跳下桌子走过来道： 哼，我知道，我原也忍了，看他姓柳的肚子疼还好心替他揉肚子，谁知道他反来骂我，骂完了还不搬走要续住。还有这杨家贪婪无度，是越来越不像话。 仙家各有不同的本事，家仙多是保佑家宅平安兴旺发财，坛仙则功能多一些，治病驱邪等等。胡七十九和寻常的家仙不同，所以他其实还擅长治病。之前柳纯阳那是急性肠胃炎，他看了便好心去给柳纯阳揉肚子，都揉好了。蓝河认真听着，只见他走到近前，竟猛然把手伸了过来，露出尖尖的指甲朝蓝河这里掏过来。蓝河惊吓，迅速向后一飘躲了过去，只在制服上留下了道口子。 你干什么？ 胡七十九冷冷道： 你们这些无常惯会吹牛，见过大姑娘就敢说很熟，管你是谁，我们胡家的规矩，想跟我谈你得有这资格。 他抬手又展示给蓝河看他那长指甲，颇带着些夸耀。蓝河不知道他们四大门作风居然是这样，之前和胡大姑娘来往还觉得挺好相处的。他有所不知，四大门说的是仙家，也修着道，但人神义理性格各不相同，许多狐仙性子本也有些邪，那有的四大门仙家还专门胡作非为呢。幸好蓝河也是有备而来，见状直接在背后烧化了指甲盖，也伸出手，左手指甲长而尖利，泛着冷冷的寒光，一下闪了七十九姑娘的眼。胡七十九愕然道： 你想不到吧，我伸出来比你长。 胡七十九还有点不甘心，想挑战蓝河的本事，又一伸手，可这时蓝河已得了气，身居大姑娘的本事，七十九姑娘在他眼里速度简直慢极了，一伸手就抓住了七十九姑娘的手腕，叫她想挣脱都挣脱不得，轻而易举禁锢住了她。蓝河另一手拿出了一张纸搓的绳索，系在她的手腕上，这是之前从王警官那里借来的纸，带着阳间正气，胡七十九姑娘立刻尖叫一声，身形一晃，就从思明法师身上跳了出来，高喊道： 认输认输。 只见她真身原是个17、18的女子， 穿着大红色的马面裙，上头绣着星辰日月，吊梢眼和大姑娘有几分相似，但五官更为艳丽。那警官做的纸他受不了，阳间官吏本来就对阴物有一定的克制作用，他火烧火燎一般原地跳脚，吃痛极了，竟是一屁股坐在柳纯阳肚皮上呜呜哭了起来，一下不复刚才的凶狠了，连凌厉的五官也柔和了几分。柳纯阳哼唧两声也说不出话，只是闭眼皱眉，估计又是一个噩梦，这回可能是毛屁股压肚子吧。蓝河说道， 哎呀，你先起来， 现在搞得像是他在欺负小姑娘啊。可大概是疼极了，胡七十九一时还止不住哭声。蓝河无奈，眼看那供桌上还有柳纯阳买的烧鸡，索性走过去撕下来半只吃了起来。 哎呀，其实嘛， 真好吃。其实嘛，我真的就是一直想跟你心平气和的说说这件事。胡七十九一愣，没把他的话听进去，只看自己的烧鸡被撕了半边，顿时哭得更大声了。通常来说，他这么哭，大家多少给点面子，但是这位来老爷很是冷酷，吃得极快，一只手甚至伸向了另外半边。 我们边吃边聊啊。 或者说他吃，胡先看着聊。胡七十九哭得差点抽过去，立刻扑了上前，灰头土脸的道， 我们谈一谈。 来老爷仍未放过烧鸡。 哦，那谈。 胡七十九两只白嫩嫩的手擦擦眼泪，倔强的道， 咱们先加过招，凭本事说话，输得不论道理。我服你这无常，你待要我怎么做只管说就是了，有什么尽管冲着我来，不要冲着我的鸡。 咦，不好意思啊。蓝河不舍得最后吃了个鸡腿，才正襟危坐的重申，听说剧组那边还有几天才完工，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这里有仙家，愿意赔礼道歉。你也可以说说，毕竟原本是你被打扰了嘛，看看能不能求同存异。胡七十九含泪撅嘴，语气倒还是很强硬。 好，那我也开诚布公。其实我早已决定离开杨家回山里修行，正好近来也不太平，看你面上我也放过那和尚与导演一马，只叫剧组的人把我的牌位带离杨家，恭恭敬敬送我一程，我便就此离开，绝不骚扰。 这个好说，胡七十九的确没闹幺蛾子。蓝河又问，那需不需要什么香火啊？胡七十九一昂头， 既输给你什么也不要。 蓝河拿了一把香出来，那就是这些。胡七十九一下窜了过来，虎头虎脸的深秀，五官挤成一团。 啊，真香！要的要的，这还是要的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 胡七十九把香收好了，又对蓝河道， 等等，我在借他身体做件事。 他指着思明的身体道。蓝河大约也猜到了，可以，那你做完后直接告诉他你需要他们如何安放你的牌位，我这里还有事。胡七十九已许诺，他就回去了，倒不想和思明直接说些什么。胡七十九颇觉奇怪，深思地看了他的侧面一会儿，心道， 这无常行径怎么…… 他不动声色，却是便又上了思明法师的身，或者用他们的话叫抓坐，借思明的身体说话。这次他是走到了小杨住的屋子外敲门，过了半晌，小杨才战战兢兢打开门，因柳纯阳吩咐过不要随便开门，他也是从窗户看到外头是思明才来开门，犹豫地问道， 法师怎么样好了吗？ 却见这位法师淡淡道， 我与你家原有宿缘， 前来保家至今已有十年，但是近年来你们不念我平时说的修福，反而越来越贪心，甚至骗剧组来租住。 小杨这才觉得根本不是法师，而是仙家在借位说话。其实家仙也不会时时显露踪迹，对话更是少。小杨只记得小时候有次腿摔破了，哭着睡过去，迷糊间有只小手来给自己揉膝盖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爷爷就说那是家仙保佑。法师惋惜的道：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和你爷爷说，以后长大了你要做医生，治病救人，去救那些仙家无能为力的实病。但现在的杨家人都已经变了，我与你家缘分已尽，不日便会离开了。 小杨一时竟有种难受的感觉，那些童言原来家仙都听到了，连自己都要忘了。 才日爷，我们…… 话未说完，胡七十九对他吹了口气，就见他面目呆滞地走回去睡觉了。胡七十九姑娘转身： 就这样吧。 次日，柳纯阳已经完全不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了，什么自己在外面鬼喊鬼叫，还发了微信，一无所知，就像是梦游。唯一记得的就是梦里肚子还隐隐有点不舒服，像被什么重物压过。思明也是半懵的，他是不敌那位狐仙被上了身，但是之后这位狐仙就忽然告诉他有位无常替他求情，他已答应了无常，因此只要按他说的把他送走就可以了，他不会再留在杨家。思明略过了无常，直言不知哪位故人相助，狐仙已愿意离开。 管他的，能送走就是好的。 柳纯阳管他那么多，直接去喊小杨起来，问他要他家的狐仙牌位，因为要骗剧组，这本该好好供奉起来的狐仙牌位也是被小杨收了起来。他还以为昨晚是做梦，没想到狐仙是真的要走。他愣愣把牌位拿了出来。也是在此时，小杨接到了电话，是他父亲打来的，告诉他自己不小心被诈骗团伙给骗了，一大笔存款都没了。家仙忘家，带来运气，若是走了，曾经的运气自然一并没有了。小杨气得破口大骂，急急忙忙要离开去讨钱，但可想而知又有什么用呢？柳纯阳冷眼地看着说道： 供家仙爆发的人家守不住本心，也就守不住财富，并不是每个人能在过上好日子后还能保持初心。 觉慧寺，思明被上了一次身，脸色也不大好看。柳纯阳那边主动表示他们自己负责把牌位送上山就是了，他回去就坐在太阳底下晒着，恢复一下阳气。宋福潭也坐在树荫下打字，两人见面点头示意。窦春亭在石凳上翘着脚睡懒觉，看见他问了一句：法师，你的棍子呢？ 折了。 思明蔫蔫道。窦春亭一下子坐起来： 嚯，怎么折了？ 还不是被狐仙折断了。思明还未说，宋齐云过来了。他今天到寺里来看儿子，还提了些水果，见着思明就打招呼： 思明法师，终于见着您了，来吃点水果吧。我听柳春阳说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还以为上午您就回来了，没找到。哎呀，多谢了您了。 惭愧惭愧，上午有事去了。 思明也不鞠躬，只道： 和我倒是没什么关系，也不知托了哪位师长的福，原是棍子被狐仙折来， 但那狐仙说受一位无常所托，那无常和寺里人有救，看在这面子上才解决的。 那还是劳烦您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 宋齐云正说着，就见他儿子忽然扭过头问道， 无常有救，你看到那个无常了吗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